与在空机城复活的叶未央一边想着一边给叶杜寒潭取了消息告知了这一噩耗靠叶杜寒潭收到消息也是极度郁闷呸呀真卑呀怎么就他们霸气雄图这么卑呢好事一件也摊不着倒霉的事却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们身上发生所有工会都肯定有精英队在继续练级为什么偏偏就他们的队伍会被军魔校撞到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品叶杜寒潭收到消息后立刻通知了其他还在练级的精英队其中包括他们工会的大当家蒋游亲自带领的神之领域过来的精英队再然后他很不怀好心地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工会他巴不得其他工会也是如此倒霉一下被军魔校他们团灭一下七大工会组织起来追杀军魔校的人手此时终于是到达了一线峡谷外有了这个被击杀的消息叶杜寒潭至少算是彻底肯定了军魔校他们的行踪不过那个副本入口叶杜寒潭觉得没必要去了他相信军魔校他们不会傻到在明知被暴露的情况下还缩在这个副本里等着到时被外面给蹲守照原计划先派人去50个副本入口外注意着吧确认他们的所在再进行蹲守陈也会说着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刷完第一次进行第二次了抓紧时间第二次出来时一定要确认位置然后布置第三次正好截到顾隐说着三位会长当然不想就他们三家很出力而其他四家工会则继续乱哄哄的一团这段时间里也算是辗转找到了其他四家工会这行动的话事人此时是站在一起商量的七家工会 最后大家平均分配人数迅速派出50人分布到了50个副本入口其实一直守在这儿的话也总会守到他们的吧一线峡谷只有这一个入口啊有一人说的那他们要一直不出来呢另一人很鄙视地说着先前那位无语了这正是30到33的练级区军墨校他们那些人的等级和技术一直混在里面刷本刷怪练级哪也不去也是可以的但他们呢总不能一直就这么在入口处一直傻瓜一样等着人家练到33级离开一定要确认他们的位置或许我们应该多派50人只是一个人的话看漏了怎么办顾影忽然又说道有道理 有人赞同于是又是50人被飞快地派了出去一线峡谷内刚刚击杀了叶未央5人的副本门外此时鸦雀无声连组队的蚊子炮一时间都没有了游戏里PK很常见但是如此干脆利落的一场击杀却是把所有人都震撼住了他们不知道军魔校5人的目的只是这一队人在走过他们身边时每个人都觉得有点心惊胆战还有吗尤其是那队里不知是谁好像意犹未尽地问出了这么一句哗一下5人身边就空出一片这简直是太有了呀副本门口全是人而且这没进本的无一不是凑不成对的事有单利有薄更不敢来挑衅暂时没发现先走吧叶修说去哪里啊豹子入侵发现叶修的军魔校走的方向居然不是进副本还在这里下本等着一会儿被堵啊叶修说着 包子入侵挠头思考，懂没懂不知道，反正先哦了一声，就这么跟上去了。一行五人在君莫笑的带领下，又在一线峡谷里穿梭了一番，专走无人区域，最后摸到一个副本门口。 有没有可杀的？ 唐柔问。叶修现在是看不到他的人，估计这妹子此时的目光很贪婪，他一定希望副本门口这些玩家全是敌人，全杀光的话显然很刺激，很有挑战。 很快就会有了， 叶修笑着说。君莫笑却是径直走过了入口。 哎，不进本吧？ 四人一边疑惑着一边连忙跟上。 现在是出本时间， 叶修说。 出本时间？ 几人一边让各自的角色跟上君莫笑，一边在后面问着。 没错，12点开始下本的话，现在差不多3次都应该刷完了，是离开的时间了。 叶修说。 可我们？ 我们是来送送他们。 叶修笑着。说到这里，苏沐橙和乔一帆都已经基本明白叶修的意图了。虽然两人都是离开网游圈多年的职业选手，但是每一个职业选手如果不是先接触到荣耀的网游，喜欢上这个游戏，又怎么会进入职业圈？所以对于网游这边诸多门道，两人也算清楚。包子入侵呢，虽有游戏经验，但人比较白目，显然想不到这么多，此时正在继续疑惑着问道。 送谁啊？ 对我们不太礼貌的人。 那还要送？ 包子入侵不服。唐柔却是也立刻明白过来，之前叶修已经有分析过这种形式，对方虽然出尽人手来追杀他们，但本身却总会留有精英队来继续练级。叶修此时说到3次副本结束，针对的目标是谁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可是你知道该对付哪些人吗？ 苏沐橙问道。 我打听过了， 叶修说。 打听？ 没错，我的好友名单里可是有很多会长大人的， 叶修说。这帮搞追杀的工会玩家都没有把工会的名号给亮出来，看得出他们倒是也希望可以遮掩一下，只不过这个念头毕竟太天真了。叶修虽然在游戏里没背景，但却刚刚是各大工会拉拢对象，好友名单里大工会的会长几乎都有，于是他在战斗的过程中记了许多玩家的名字，很是简单粗暴地给这些工会会长群发了一条消息，询问名单中每个玩家的工会背景。叶修显然很清楚各工会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便是现在在合作中，却也不过是暂时的，说不定在合作的过程就有很多互相的利用打压。比如在空之林的时候，4名玩家被有意当成弃子引诱叶修和黄少天，叶修很怀疑他们就是被人陷害了一把。如此有限的信任关系，就算有的工会本没有出卖对方的意图，但是看到自家工会的玩家 ID 也被列在其上，却无法保证别人会是否出卖自己，如此一来干脆卖了别人，自己占不到便宜，却也坚决不能独自吃亏。当中的心态可以有很多，总之叶修相信他可以通过这一手得到他需要的，结果也如他所料，各工会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回复，只不过答案居然会略有偏差，可以看得出当中一些工会有意对自家的人进行掩盖。只可惜少数服从多数，这些答案的错误轻松就被叶修给剔除掉了。7家工会， 叶修提供的名单中共显示出了七家工会。他并不清楚这是不是全部，但至少他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目标。 现在这里是哪里？ 君莫笑的脚步停下了，四个角色围上来后，苏沐橙代表大家问道。 一线峡谷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如果能在那儿守着最好不过的，不过我想这个时候他们的主力追兵恐怕也已经守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叶修说， 这里是 一线峡谷50个副本入口，从这个50个入口出来离开一线峡谷的话，有32个入口出来的玩家会经过这里，6个入口出来的有可能经过，已经算是概率最大的一个入口了。 叶修说， 啊，知道这么详细啊？ 大家惊叹。 嗯，我刚刚百度过一线峡谷地图。 来了一堆人。 汤柔突然叫道。听到是要 PK, 而且很有可能规模不小，这妹子已经异常精神起来。 烟雨楼，不是。 五人此时都没有暴露，蹲伏在转角过去的一个沙坑里，偷偷注视着这边路口过往的玩家。 又来一队轮回工会是吗？ 烟雨楼的一队玩家还没走干净，后面又跟来一队五人。唐柔立刻问道。 上。 叶修一声令下，五人都是一跃跳出沙坑。轮回工会的玩家只是赶路，并没有注意左右，哪里知道这里斜侧里杀出了五人。 才5个人，有必要偷袭吗？ 唐柔发现对方五人傻乎乎的就这么走了过去，根本没察觉到这边五人不怀好意的接近。 你可以说的大声一点，让他们听到。 叶修说。唐柔终究没有这么做，这姑娘是有讲究的，大声说话什么的不是他的风格。叶修动手最快，手敲键盘，又是一个影分身术。君莫笑真身一闪到了五人身后，五人犹自不知。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一抖成镰刀状，属于圣职系的武器类型，随即一挥，一圈蓝光地上浮现。正在跑动的五人这才发现不对，惊讶的回头时，蓝光早已升起，升天阵将五人一起卷向了上空。苏沐橙的风书烟幕立刻举起手炮，又是炮弹又是机枪，都浮空起来的五人也不得安稳，被打得东摇西坠。乔一帆的一寸灰更是已经抢上前来，太刀恶鬼斩刀一挥，一个冰阵已经释放出来。5名玩家坠下时，2人直接就冻成冰块了，免去了瘦身操作的烦恼。唐柔的寒烟柔和包子入侵也是一左一右杀上。唐柔继续去拿战矛爆人头，相比之下，包子入侵显得有点没出息，去欺负冰块去了。那3个玩家操作倒也还算不错，都瘦身操作成功，没有直接倒地，只是起身迎战后，却是3人都招架不住唐柔一个人的攻击。韩烟柔手里的赤月长矛游龙般的化作一道道赤光，就是普通玩家都看得出这个操作者手速不凡，再加上还有叶修的君莫笑这个更可怕的家伙在侧，3人真的是非常渺小。那边2个冰块刚刚从冰冻状态里解除的时候，他们这边已经倒下一个了。叶修、苏沐橙、乔一凡，人这可都是职业素质的，非常懂得珍惜机会。冰块里出来的2位却也没好哪儿去，一个直接被包子入侵，一个锁喉，随后立刻被职业高手们极具职业意识地抓住锁喉状态下的防御下降，一通狂揍，成了场上阵亡第2人。 另一个冰块男此时却已想开溜，结果跑出去才三步，被韩嫣柔的赤月长矛捅到了脑袋，立刻像个招魂幡一样被挑起，而后甩下时又想拖步，直接把自家另两位兄弟给拖翻了。一切发生的极短暂，走在前面的五个烟雨楼玩家听到身后动静，急忙转头来看时，看到的不是一场 PK， 而是一场击杀。堂堂轮回公会的五个精英高手，连 NPC 小怪的那种贞洁不屈都没表现出来，就被人打得落花流水，看得烟雨楼五名玩家的心都揪了起来，结果却也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数着他们倒下。 巨木笑啊， 一人悄然说着。 从哪儿跑出来的？ 一人还纳闷呢。 咱们快走。 第三人提醒兄弟们不要看热闹不嫌事大，他们的水平和轮回公会顶多就是伯仲之间，此时处境分明是很凶险很凶险，赶紧退散的好。几人一边狂跑一边时不时转回视角观望，轮回公会的五个玩家很快就已经全成了尸体，但君莫笑他们五人似乎完全都没有要追过来的意思，五人都是稍松了口气。 不针对我们啊， 一人说着。这一看好像没自己事儿，五人又起了看热闹的心思，而且看到君莫笑他们在打击其他公会，五人甚至有点手痒冲动了。 什么？ 顾隐收到消息的时候，五人都已经是死回空气城了。战斗开始的很快，结束的更快，战斗过程中根本没人来得及发出呼救的消息，只能是死后把噩耗直接传达给会长了。顾隐忍不住怒骂出口，他率领着的角色甚至他本人的这个角色都可以牺牲，这些本就已经是准备拿出来耗费时间去和君莫笑消磨，等级上肯定是要耽搁的，但是刚刚挂掉这五人可不一样啊，那是准备日后用来冲击各种副本抢占各种首杀的账号角色，结果却被君莫笑杀出一个团灭，相比其他工会可就落后了10%的经验，孤隐怎能不心疼着急啊？ 怎么了？ 这一声怒骂倒是把身边的人都吸引了。 哦，被烟头烫了一下， 孤隐说。妈的，这亏可不能救我们轮回吃啊。这是孤隐此时的心声，和之前的夜渡寒潭完全一样的，坚决希望君莫笑一队人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家工会，可不能只让某一家那么吃亏呀。所以遇袭一事打死也不说。一线峡谷内，叶修五人却已经撞上了第二队。 百花谷的上， 叶修说道。这一次可没什么偷袭了，叶修他们杀完轮回的五人，这一转身直接就撞见了这队人。 那边那队破碎虚空的也是的， 和百花谷前后脚过来的却还有一队人，叶修一看也正是追杀他们的七公会之一。 两队啊，这次有意思。 唐柔喜出望外啊，好像唯恐到手的玩具会跑掉似的，连忙就冲上去战斗了。